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关于没有你的故事你是谁。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吧，它是拜伦·凯蒂老师说的。他是说我们每个人在这一生当中都有很多过去的故事，我们承受了这些故事，长大了以后我们就会活在这个故事当中，忍不住的到处跟别人诉说自己的故事。在这里就会有几个问题了。首先，你越是去说这些故事，你越会从自己的观点里面把它扭曲了，因为我们记忆中的故事通常和真实的事实可能不太相同。比方说，有一个同学分享说，他记得小时候他妈妈虐待他，有好几天不给他饭吃，让他饿肚子。后来上了灵性课程以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回去问他母亲这件事情。他母亲说，对呀，有这么一回事儿，因为那个时候你拉肚子拉得厉害，医生说要禁食几天，不能让你吃东西。所以我们脑子里的记忆很可能是扭曲的，而我们的头脑也很狡猾，它会故意把过去发生的事情扭曲成你想要感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会把事实扭曲渲染。所以当我们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可能情不自禁地会把这个故事扭曲渲染成我们想感受到的那个情绪。比方说，我们觉得自己不被爱，或是感觉到被抛弃，或是不被尊重、被嘲笑，像这类的情绪，它们都会影响我们在阐述这个故事的时候用什么样的观点去诉说。而我们越跟别人诉说自己这种故事，就越会产生那种情绪。所以说，我们不断地在喂养自己这个负面的情绪。最近我跟大家分享过一本书，叫《情绪自控力》，里面就说到了，如果你小时候一直感受某种情绪，长大了以后，你的大脑会情不自禁地不断地让你去经历这类的情绪，因为大脑只会选择它熟悉的情绪让你去经历，如此一来就造成了恶性循环。你不断地诉说这些故事，好让自己产生那种负面情绪，然后这个负面情绪又会让你情不自禁地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去创造更多的事件，让你来感受到它们。这是不是很恐怖呢？我自己是这样的感觉。我们的脑袋很会编故事，为的是要我们去体会一些我们想要体会到的负面情绪。你说我怎么会想要体验负面情绪呢？以前我的书里面也讲过生态这种东西，情绪自控力这本书里面也说到了，这种情绪的上瘾症是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的疾病。像我自己刚开始灵性修行的时候，回顾我的人生，去检视我的人生故事，我就发现，哇，里面有好多的委屈，好多的自我认同，很多的小我在里面。所以会不厌其烦地跟很多人分享我的故事，不断地讲。可是后来当我这些情绪都消化掉的时候，我已经不觉得自己委屈的时候，我再回头看，那只是一个很单纯的发生而已，我用不着用那么多带有情绪性的字眼和词汇去描述这个故事。比方说，我3岁的时候被我父亲丢到楼道里面，说他不要我这个女儿了，在当时对我而言是非常震惊的一个经验。后来等我长大以后，我在回顾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也有满腹的委屈，可是当我一再诉说这个故事，最后慢慢地把这个受害者的情节都给放掉了，而且完完全全地原谅我的父亲之后，我就觉得再讲这个故事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不想再当一个受害者了，那个委屈的情绪已经没有了。我对这个情绪的需求消失了以后， 我的头脑就不会再去编造这样的故事，或是有这个欲望想要跟别人诉说这个故事来制造那样的情绪了。今天在这唤醒的主题当中，我邀请你去看看自己生命当中有哪些故事你总是不厌其烦地一说再说。像我自己，如果是最近发生的故事，我偶尔也会愿意跟朋友说一说，可是我发现说了一两次把这个情绪消散掉了，同时我会把责任放在我自己身上，也就是说这个让我委屈对我造成伤害的事件，其实我自己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再说这个故事，我的那个情绪负荷，英文叫做 emotional charge， 这个情绪负荷就没有那么重了，我已经不想再重复这个受害者的故事了。所以我邀请大家回顾一下你的一生，你常常诉说的故事有哪些呢？每次你跟别人说起这件事情，你就有很多很多的情绪负荷在里面，究竟是哪些事情呢？我邀请你一件一件地去检视它们，最好利用周末找个时间把每一个故事都写下来，那些你特别愿意跟别人说的故事，或是有一天如果你碰到我的芬老师，你会特别愿意跟我分享的故事，我请你把它们都写下来。下一次我们的小时空修心课，我会跟大家一起工作，来看看这些故事，看我们怎么样能从这些故事里面抽身出来，不再做受害者，不再受到情绪负荷的影响，而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悲惨或是不愉快。好的，今天你们的回家功课就是要去检视自己的生命故事。在稍后的音乐静坐当中，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安静地沉淀下来，去感受一下你生命中有哪些故事发生在你身上是非常不公平的，对你影响巨大的，让你耿耿于怀无法放下的，请你一件一件地把它们想起来，然后有空的时候呢，就请你们把它写下来。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